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7集，嫁衣二。沈妙恍惚间想得出了神，直到耳边响起罗坦的一声惊呼，才将他从回忆里拉了出来。但见罗雪燕伸手从箱子里慢慢地取了衣裳抖开，让众人都得以瞧见，动作似乎都是小心翼翼的，仿佛生怕折腾坏了他。非常鲜艳的大红，丝线极细，仿佛是千万根细细的丝线交织而成的锦缎，有经过最好的绣娘裁剪，多一分则多，少一分则少。大红色的布料里细细密密地闪着璀璨的金光，不晓得是刮了金粉还是怎么的，将这些金闪闪的东西掺杂进去，整个衣服都好像在闪闪发光。红绢衫是海藻锦做的，薄如蝉翼，飞色流霞，绣花红袍闪着金光的红色衣料外，用12色彩线缠缠绵绵地绣了龙凤呈祥的图案，金龙威武，彩凤朦胧。认真一看，龙凤的眼珠子是用黑色的细小宝石点缀，而龙鳞和凤羽皆是切割的细细的猫眼石，穿着针线一针一针地绣了上去。红裙红裤是一体的，颜色纯正，做得宽大，但有微风拂过，便如仙人行动，飘然如仙。然而这些也是花了心思的，在袍角处也绣了点点莲花，寓意吉祥。霞帔就更不必说了，花丝、镶嵌、钻雕、点翠，珍珠洋洋洒洒坠了好几百颗，直叫人晃花了眼。子孙带、定金银、照妖镜、天官锁，最吸引人的还是那顶凤冠。关口金口圈之上是珠宝带饰一周，边缘镶以金条，中间嵌宝石12块，每块宝石周围是珍珠6颗，宝石之间又以珠花相间隔。薄并6扇，每扇是金龙一条，珠宝花2个，珠花3个，边垂珠串饰。沈秋甚至还缺心眼的数了数，整个凤冠上有彩色宝石100块，凤凰眼珠子点缀的红宝石就更是数不清了。罗雪燕拿着那沉甸甸的凤冠，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这睡王就算是做戏，如今做到这个地步，也实在是太出乎人的意料了。这凤冠，怕是整个名妓女人梦中期盼的，比起皇后的凤冠都不遑多让。他惶惶开口， 锦心，娇娇戴这顶凤冠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？ 这凤冠上头的动物可是凤凰，凤凰是万鸟之王，只有皇后或是公主才能戴它。沈妙虽然嫁给瑞王，是瑞王妃，那也不到公主的地步，冠上面应当是彩翅才对。瑞王笑道， 夫人放心，这顶凤冠皇兄是知道的，我们大梁皇室就只有兄弟二人，娇娇嫁到皇室也就是皇室中人，凤凰而已，他担得起。 沈信若有所思地看了瑞王一眼，罗雪燕还想说什么，就听见罗坛叫了一声， 好漂亮的绣鞋。 罗坛从木箱底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只绣鞋，将它托在掌心。这绣鞋做得非常小巧，裆也是红色的，只是鞋面上也绣着小小的凤凰。鞋面本就小，要绣出一整只凤凰已经十分不易，更何况这凤凰羽毛上都用细小的宝石点缀。然而鞋底也是有图案的，亦是有莲花展开，寓意步步生莲。鞋面上最上头有2颗又圆又大的南海娇珠。沈妙见了就是微微一愣， 南海胶珠很是珍贵，因着采捕人只能采到浅海的珍珠，深海中的便不好打捞。只有最有技巧的采珠人才能进到稍微深一点的海域中。即便如此，能遇到这样的胶珠也很不易。沈妙记得，如今最得宠的徐贤妃才有一颗，还日日戴在头上以示不同，却不知道如今眼前就有两颗，还被随手放在脚底。若是晓得了，也不知道徐贤妃会如何愤怒。沈信沉默了片刻，慢慢地吐出一句， 你有心了。 这样的排场，这样精致的嫁衣，整个明旗足可以称是独一无二了。睿王本可以不必做到这个地步的，但是他做了。无论如何，这总能让沈妙在出嫁之时得到的不是嘲讽，而是羡慕。睿王一笑， 娇娇高兴就好。 沈妙心里一动，瞧着那精致的美好的凤冠霞帔，那千娇百媚的红绣鞋，想着这样的衣裳穿在自己身上定然是极为风光的。她前生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这么华丽的衣服。前生嫁给傅修仪的时候，傅修仪还未出头，简朴朴素是她平时的习惯。后来傅修仪登基，她成了秦国人质，更勿用提什么华丽的衣服了。在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宫里已经多了一个美貌聪慧的梅夫人。和梅夫人比百媚千娇，他是自讨苦吃。再然后，他作为皇后要穿得端庄大气优雅，老成的颜色，一板一眼的款式。明明是妙龄女子，和梅夫人比起来，却像是活活年长了梅夫人许多岁。算起来，她的少女时期似乎在嫁给傅修仪的那一夜就已经彻底结束了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痛苦的、被迫的非常成长。谢景行是老天派来让他完成情生夙愿的吗？沈妙心中失笑，好似他的一些遗憾，谢景行都在不知不觉中帮他填补了完全。这或许也是一种命中注定。嫁衣之后，就连挑剔的沈秋也没话说了。平心而论，如果换作是沈秋，是做不出来这么讲究、这么精细昂贵的嫁衣的。虽然他也会一门心思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给自己心爱的姑娘，可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。睿王能做到，因为他是睿王，仅此而已。沈秋不由地看向沈妙，若是沈妙跟了这样一个人，一生荣华富贵，如果这个睿王性子也真的如今日表现的这般好，那沈妙的这一生大约也是值得的吧。又说了一阵子话，罗雪燕热情地邀请睿王留下来吃饭，睿王倒也没有拒绝，笑道， 不过我想与娇娇单独说两句话，不知道夫人可准允。 沈秋立刻警醒道， 你要和妹妹说什么话，与我说也是一样，走，咱们去院子里切磋两招。 罗雪燕拎着沈秋的耳朵让他一边去，说道，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，睿王能跟你这样的粗人比划吗？ 说着再看向睿王，眼中都是止不住的笑意。他道， 那让娇娇带你进屋去说吧，别说得太久，等会儿啊就该吃饭了。 沈妙和沈秋都有些愣住了，心想，娘还记得谁是您亲生的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